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。